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掉偷偷摆，感觉对了时候到了放大但精彩，我原来爱变窄一下子就坏，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期待，有爱快有你爱越深聊越爱，谁觉得刺眼是因为崇拜，闪着光的男孩带着我一起拽，帅一点亮一点爱一点，闪闪惹人爱，闪闪惹人爱，闪闪惹人爱，闪闪惹人爱，闪闪惹人爱， 不意外他容易出现就不叫做 Mr. Right，想表白拿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唱出来， 我要爱表白比做生命还要猜，感觉对的时候到了放大但精彩，我要的爱变坏大声说出来，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期待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。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